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77集。吃了雄心豹子胆了。秦冉这会儿拿着手机，低头走得慢，前面忽然投下阴影，他没有抬头，只是换了个方向继续走。那人影顿了一下，显然是没有想到他会是这个反应，不过也立马转过来伸手拦住了他。 不好意思， 开口的声音略显苍老，来人虽然笑着，却微微眯着眼睛打量着秦冉，指了指不远处的那辆奔驰。 我们夫人要见你。 说着他微微颔首，语气不卑不亢。秦冉拧眉往旁边站了站，面无表情，头也没抬地说了一句让开，没问车，也没有问他是谁，更没有问夫人是谁。这显然出乎老者的意料，秦冉的回答不在他预料的任何情况之内。 风夫人想要见你，你跟我走一趟。 老人又重新挡了路，加重语气。秦冉终于抬头，左手的手机转了一下，在半空中划过一道弧度，又被他紧握在掌心，眼神又冷又燥。让开。或许还没有人这么跟自己说过话，老人愣在原地，那秦冉就绕过他往前走着。没几步就看到慕莹，秦冉显然心情不太好，慕莹很少见他这么冷的样子。 表姐， 他小声地开口。嗯，秦冉清了清嗓子，微微眯了眼，杏眼中的寒意没有来得及收敛，抬了抬眼眸。 找我有事？是这样的。 慕莹看着不远处的车，想要问那是什么人，见秦冉这表情又不敢多问，只是开口。 我妈听说你手受伤了，让你星期六来我家。 她又怎么知道了？秦冉捏了捏手机，想了想回答，行，我会去。 不好意思，我表姐她一向脾气不好。 慕莹等秦冉说完离开了，才低头慢慢地跟同学解释。 哇，果然名不虚传，靠近一米范围内自带冷气。 好激动。 慕莹，她竟然真的是你表姐。 刚刚那个从宝马车上下来的老人是谁啊？看起来好有气派。 他还没解释完，身边的一群人压抑着声音开口这么说道，激动到不行，完全不像是被怠慢的样子。还想解释的慕莹站在原地愣了半天，心情复杂地看着秦冉离开的方向。 我也不知道。 秦冉去校医室的时候，陆兆颖正捧着手机笑得很傻，看到秦冉他打了个招呼。戚成军一向忙碌，打完官司就该走了，可今天一直待在校医室，手里就拿着秦冉的答题卡。 秦， 他张了张嘴，还没有怎么开口，程俊从人体模型那边绕过来，抽出他手中的答题卡递给秦冉。秦冉看了一眼，是上一回他涂的答题卡，他的手一顿。程俊看了他一会儿，面不改色地开口， 你昨天不小心丢在这里，我让人收起来了。 秦冉点点头，很礼貌地开口，谢谢。戚成军就盯着秦冉看，陆兆颖没有看出来，他跟成俊都看出来了。这小姑娘看似杂乱的分数少得可怜的英语答题卡，实则里面所有 ABCD 的选项包含了五个摩斯密码。摩斯密码是用长短顿点来表示英文字母、数字跟常用符号。秦冉的五个摩斯密码是有顺序的，组织起来就是钨酸的分子式。一开始他很疑惑这分子式有什么意义，经过程俊提醒，他才发现钨酸分子式的分子量是250。这小姑娘借着涂答题卡，这是骂人呢？也不知道她是在什么情况下涂这张答题卡的。戚成军坐在沙发上，手指抵着唇，看着程俊给秦冉换药。这时候校医室已经关门了， 外面有人扣了两声门，又急又响。陆兆颖的腿搭在桌子上，不太在意的开口：“ 进来。” 门咣当一声被人推开，有这么急吗？陆兆颖眯眼抬头，一眼就看到了还穿着西服、拿着公文包、似乎刚出差回来的徐校长。他连忙拿下腿，站起来：“ 徐老，你来找戚成军的吧？” 戚成军本来没有注意敲门的人，他学过一些微心理学，正在试图分辨秦冉的心理活动。还没分析出来什么呢，就听到陆兆颖的声音。戚成军不由得愣了一下，也立马站起，朝徐校长看过去，挺紧张的。 啊，徐。 校医室的人都下意识地觉得，徐老突然这么匆匆来校医室，肯定是来找刚来学校的戚成军。然而徐校长都没有看戚成军一眼，直接往秦冉跟成俊那儿奔。成俊刚拆开纱布，正用酒精清理边缘。几天过去，他手掌心的伤口开始愈合，有些红肿，带了微紫，有缝合的痕迹，看起来比之前更狰狞。徐校长的面色几乎顷刻间就变了。 你这手怎么弄的？ 徐校长。秦冉看到徐校长也挺意外的，又看看自己的手，随意笑笑。放心，没事。 什么没事？医生，他这手…… 徐校长脸色漆黑，不理会他，只看向对面。这时候他才发现，给秦冉包扎伤口的人是程俊。惊愕了一下，才开口道：“ 有你在，他手问题应该不大。” 徐校长稍稍松了口气，不过还是忍不住看了眼程俊。这人每个月只接一台手术已经是惯例了，现在这是……他正犹疑着，这才注意到校医室的情况。看到站起来的戚成军，他一愣，惊讶道：“ 你也来云城了？” 戚成军笑了笑，张了张嘴，刚想开口，却见徐校长又转去了秦冉那边。“ 你说你怎么回事？这么大个人还能让人把手伤成这样？” 徐校长这会儿的脸色也不好，他也不看秦冉的手，只看着他的脸说：“ 你跟我说，这右手怎么回事？谁他妈吃了雄心豹子胆了，敢这么动你的右手？”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